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6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无相品第74之二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以离相无漏之心受持境界，为圣无漏道之所摄法尔所得善清净界，如是境界无缺无隙，无瑕无秽，无所取着，应受供养，智者所赞。由此境界，与一切法无所取着，为不取着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取着眼处乃至意处，不取着色处乃至法处，不取着眼界乃至意界，不取着色界乃至法界，不取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不取着32大实相、80随好，不取着刹帝利大族、婆罗门大族、长者大族、居士大族，不取着四大王众天乃至他化自在天，不取着凡众天乃至色究竟天，不取着空无边处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，不取着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，不取着转轮王位及于小王宰官等位，但以如是所受持戒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与回向时，以无相、无所得、无二为方便，非有相、有所得、有二为方便，但由世俗，不由圣意。由此因缘，一切佛法无不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由此境界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起四净律，甚尽分，无染着为方便故，引诸神通。是菩萨摩诃萨用意熟生清净天眼，恒见十方无边世界，现在诸佛安隐住持，为诸有情宣说正法，乃至正得一切之智，于所见事能不忘失。是菩萨摩诃萨用超过人清净天耳，恒闻十方无边世界诸佛说法，乃至证得一切之智，于所闻事能不忘失，随所闻法能作自他诸利乐事，无空过者。是菩萨摩诃萨用他心智能知十方佛及有情心心所法，知以能起一切有情诸利乐事。是菩萨摩诃萨用宿住智知诸有情先所造业，有所造业不失坏故，生彼彼处 受诸苦乐。知以为说本业因缘，令其一知作扰一事。是菩萨摩诃萨用漏尽智安利有情，或令住欲留果，或令住依来果，或令住不还果，或令住阿罗汉果，或令住独觉菩提，或令住菩萨圣位，或令住一切之智。以要言之，是菩萨摩诃萨所在生处，随诸有情堪能差别，方便令住圣善品中，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请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游离诸相无漏心力，能于无相无作法中圆满境界波罗蜜多，亦能圆满诸余功德，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以离相无漏之心而修安忍。是菩萨摩诃萨从出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其中假使一切有情各持种种刀杖瓦石进来加害，是菩萨摩诃萨不起一念愤恨之心，而使菩萨应修二忍。云何为二？一者，应受一切有情骂辱加害，不生愤恨，福称会忍。二者，应起无生法忍。是菩萨摩诃萨若遭种种恶言骂辱，或遭种种刀杖加害，应审思察，谁能骂辱，谁能加害，谁受骂辱，谁受加害，谁起愤恨，谁应忍受。复应审查一切法性皆毕竟空，法上不可得，况当有法性，上无法性，况有有情。如是观时，若能骂辱，若所骂辱，若能加害，若所加害，皆无所有，乃至纷纷割截身之，其心安忍，都无意念，与诸法性如实观察，复能证得无生法忍。云何名为无生法忍？为令一切烦恼不生，微妙智慧常无间断，即观诸法毕竟不生，是故名为无生法忍。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两种忍中，素能修满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素能修满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素能修满色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素能修满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素能修满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素能修满 诸菩萨地，速能修满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速能修满五眼六神通，速能修满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速能修满无妄施法、恒诸舍性，速能修满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速能修满三十二大事相、八十随好，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诸佛法已，与圣无漏出世，各供一切声闻独觉神通，皆得圆满。安住如是圣神通已，以净天眼横见十方无边世界，现在诸佛安隐住持，为诸有情宣说正法，乃至正得一切之智，其佛随念常无间断，以净天耳横闻十方诸佛说法，闻已受持，常不忘失，为诸有情如实宣说，以他心智能正测量诸佛世尊心所法，亦能正知菩萨独觉及诸声闻心所法，亦能正知于有情类心所法，随其所应为说正法，令生圣解，以速住智知诸有情速种善根种种差别，知以方便示现劝导赞力庆喜，令获殊胜利益安乐，以漏尽智随其所应安利有情与三乘法，令得解脱生老病死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成就殊胜方便善巧严净佛土，成熟有情，速能具足一切相智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度有情众，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游离诸相无漏心理，能与无相无作法中圆满安忍波罗蜜多，亦能圆满诸余功德，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以离相无漏之心而修精进，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勇猛身心精进，由此能入初净律具足住，乃至能入第四净律具足住，以四净律起无量种神通变现，乃至以手摩门日月自在回转，不以为难，成就勇猛身精进故，以神通力经续于请能至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，复以种种饮食衣服卧具医药给予资具，恭敬供养尊重赞叹，现说正法诸佛世尊，由此善根果报无尽，乃至证得一切之智，由此善根 增上势力，得成佛矣。复为无量世间天人阿修罗等，以无量种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医药，给予资具，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。由此善根增上势力。波涅盘后，自舍利罗及诸弟子，尤为无量世间天人阿素罗等，恭敬供养，尊重赞叹。是菩萨摩诃萨，复以神力，能治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，与诸佛所听闻正法，闻已受持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终不忘失。是菩萨摩诃萨，复以神力，能治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，成熟有情，圆净佛土，精勤修学一切之智，得圆满矣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，度有情众。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成就勇猛深精进故，能令精进波罗蜜多即得圆满。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成就勇猛心精进故，速能圆满诸圣无漏道及道之所摄精进波罗蜜多。由此能令一切不善身与意业无容得起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与诸法中终不取着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净若不净，若极净若不极净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若有为界若无为界，若欲界若色界若无色界，若有漏界若无漏界，若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，若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，无根无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，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若苦集灭道圣地，若八解脱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，若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若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若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，若五眼六神通，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，若无往施法恒住舍性，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若无常苦空无我，若欲留果依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独觉菩提，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亦不取着，是欲留是依来是不还是阿罗汉是独觉是菩萨是如来。 衣不曲着，如是有情，下法所显。如是有情，中法所显。如是有情，上法所显。如是有情，上分所显。如是有情，下分所显。如是有情，声闻乘所显。如是有情，独觉乘所显。如是有情，无上乘所显。是菩萨摩诃萨与如是等法即有情，皆不取着。所以者何？所取着法即诸有情，皆无自性可取着故。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勇猛心精进故，虽恒造作一切有情诸利乐事，而与有情都无所得。虽常圆满所修精进波罗蜜多，而与精进波罗蜜多都无所得。虽常圆满一切佛法，而与佛法都无所得。虽常严净一切佛土，而与佛土都无所得。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身心精进，虽能远离一切恶法，亦能摄受一切善法，而无取着。无取着故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从一世界至一世界，未欲扰于诸有情故，所欲示现诸神通事，皆能自在示现无碍。为或示现于众妙花，散众名香，作众伎乐，现云雷音震动大地，或复示现众妙七宝，庄严世界，身放光明，照诸盲明，身出妙香，令臭秽者皆得相解，或复示现舍大四季，与中不恼诸有情类，因似化导无量有情，令入正道，离断生命，乃至邪见，或以布施乃至般若，摄诸有情，未欲扰于诸有情故，或舍财宝，或舍妻子，或舍王位，或舍知觉，或舍生命，随诸有情，应以如是如是方便而得饶矣，即以如是如是方便而饶矣之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游离诸相无漏心力，能于无相无作法中圆满精进波罗蜜多，亦能圆满诸余功德，不自善现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以离相无漏之心而修净律。是菩萨摩诃萨除诸佛定与诸余定皆能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离欲恶不善法，有寻有伺，离生喜乐，入初净律，具足而住。如是乃至断乐断苦，先喜幽默，不苦不乐， 舍念清净，入第四静虑具足而住。是菩萨摩诃萨以慈具心，普愿一方乃至十方一切世间具足而住。如是乃至以舍具心，普愿一方乃至十方一切世间具足而住。是菩萨摩诃萨超诸色想，灭有对想，不思维种种想，入无边空，空无边处，具足而住。如是乃至超一切种，无所有处，入非想非非想处，具足而住。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净虑波罗蜜多，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，能顺逆入具足而住。是菩萨摩诃萨能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具足而住，能与无间三摩地如电三摩地圣正三摩地金刚玉三摩地具足而住。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净虑波罗蜜多，修三十七菩提分法及道相智，皆令圆满。用道相智摄受一切三摩地已，见次修超净观地乃至独觉地，正入菩萨正性离生。既入菩萨正性离生，修诸地行圆满佛地。是菩萨摩诃萨虽于诸地见次修超，而于中间不取果证，乃至未得一切之智。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净虑波罗蜜多，从一佛国去一佛国，恭敬供养尊重赞叹诸佛世尊，与诸佛所执重善本，成熟有情严敬佛土，从一世界去一世界，扰一有情身心无倦，或以布施，或以境界，或以安忍，或以精进，或以净虑，或以般若波罗蜜多摄诸有情，或以戒运，或以定运，或以慧运，或以解脱运，或以解脱智见运摄诸有情，或教有情住预留果，或住依来果，或住不还果，或住阿罗汉果，或住独觉菩提，或住菩萨摩诃萨位，或住无上正等菩提，随诸有情善根势力善法增长，种种方便令其安住。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净虑波罗蜜多，能引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能得殊胜四外解异殊神通。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殊胜异殊神通，决定不复入于母胎，受诸欲乐，摄受生乘，生过所染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善见善知一切法性皆如幻化，虽知诸行皆如幻化，而称悲愿扰已有情。

如是观时，与一切法深生信解，皆以无性而为自性，与如是事生信解矣。能行内空，乃至能行无性自性空，如是行时，与一切法无所执着，为不执着色，不执着受想行识，不执着眼处乃至意处，不执着色处乃至法处，不执着眼界乃至意界，不执着色界乃至法界，不执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不执着眼处乃至意处，不执着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不执着地界乃至实界，不执着因缘乃至增上缘，不执着无明乃至老死，不执着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不执着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不执着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不执着苦集灭道圣地，不执着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不执着思净律思无量思无色定，不执着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不执着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不执着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不执着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不执着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不执着五眼六神通，不执着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不执着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，不执着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不执着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不执着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，不执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不执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无所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圆满菩萨道，为能圆满六波罗蜜多，亦能圆满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亦能圆满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亦能圆满苦集灭道圣地，亦能圆满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亦能圆满思净律思无量思无色定，亦能圆满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亦能圆满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亦能圆满诸菩萨地，亦能圆满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亦能圆满五眼六神通，亦能圆满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亦能圆满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亦能圆满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亦能圆满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，是菩萨摩诃萨圆满如是菩萨道矣。复能圆满离岸佛道，为能圆满六波罗蜜多即于无量无边佛法，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离岸佛道，引发殊胜异熟神通，随诸有情应以布施乃至般若而摄受者，即以布施乃至般若而摄受之，应以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而摄受者，即以戒运乃至解脱智见运而摄受之，应令安住欲留果或依来果或不还果 或阿罗汉果，或独觉菩提，或复无上正等菩提者，即方便令安住预留果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。是菩萨摩诃萨能作种种神通变现，欲住净切沙等世界，随意能住，欲现所往诸佛世界中种种珍宝，随意能现，欲令所往诸世界中有情受用种种珍宝，随其所乐皆令充足。是菩萨摩诃萨从一世界往一世界，利益安乐无量有情，见诸世界种种妙好庄严之相，能自摄受随意所乐庄严佛土。譬如他化自在诸天，诸有所需众妙乐具，随心而现。如是菩萨随意摄受种种庄严无量佛土，此所摄受诸佛土中微妙清净，离杂染法，随意所欲悉皆能现。是菩萨摩诃萨由意熟生不识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由意熟生诸妙神通，由意熟生菩萨道故行道相智，由道相智得成熟故复能证得一切相智，由得此智与一切法无所摄受，为不摄受色，亦不摄受受想行识，如是乃至亦不摄受若善法若非善法，若有记法若无记法，若世间法若出世间法，若有漏法若无漏法，若有为法若无为法，亦不摄受所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亦不摄受一切佛土所受用物，其中有情与一切法亦无摄受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先不摄受一切法故，与一切法无所得故，为诸有情无导宣说一切法性无摄受故，如是善现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由离诸相无漏心力，能于无相无作法中圆满般若波罗蜜多，亦能圆满诸余功德。第二分无杂染品第七十五之一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与一切无杂无相自相空法中能圆满六波罗蜜多？云何与一切无差别法中而施设差别？云何了知如是诸法差别之相？云何于般若波罗蜜多中能摄受一切六波罗蜜多？如是乃至摄受一切是出世法？云何于一切异相法中施设一相？所谓无相，即于一相无相法中施设一切差别法相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如梦如想如像如光影如阳焰如幻如化无取运中，为诸有情布施持戒安忍精进修定学会，如实了知 如梦乃至如画无韵，皆同一相，所谓无相。所以者何？梦乃至画皆无自性。若法无自性，是法则无相。若法无相，是法一相，所谓无相。由此因缘，当知一切失者、受者、失物、失性、失果、失缘，皆同无相。若如是知而行不失，则能圆满所行布施波罗蜜多。若能圆满所行布施波罗蜜多，则不远离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。安住此六波罗蜜多，则能圆满四净虑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亦能圆满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亦能圆满三解脱门，亦能圆满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亦能圆满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亦能圆满苦集灭道圣地，亦能圆满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亦能圆满诸菩萨地，亦能圆满五百陀罗尼门、五百三摩地门，亦能圆满五眼六神通，亦能圆满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亦能圆满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亦能圆满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诸亦殊胜无漏法中，能往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，以无量种上妙供具，恭敬供养、尊重赞叹诸佛世尊，作诸有情利益安乐，应以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而摄受者，即以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而摄受之；应以诸于种种善法而摄受者，即以诸于种种善法而摄受之。是菩萨摩诃萨成就一切殊胜善根，与一切法皆得自在，虽受生死，不为生死过失所染，为欲利乐诸有情故，摄受人天富贵自在。由此富贵自在威力，能作有情诸扰一事，以四摄事而摄受之。是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皆无相故，虽知欲留果而不住欲留果，乃至虽知独觉菩提而不住独觉菩提，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一切法已，未欲证得一切之智，不共一切声闻独觉。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皆无相故，如实了知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基于无量无边佛法皆同无相。由此因缘，普能圆满一切佛法，便能证得一切之智。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如梦、如想、如相、如光影、如阳焰、如幻、如化无取运中，圆满境界波罗蜜多。是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如梦乃至如化无运，便能圆满无相境界波罗蜜多。如是境界无缺无隙，无瑕无秽，无所取着，应受供养，智者所赞，妙善受持。 妙善究竟。是圣无漏，是出世间道之所摄。安住此戒，能善受持，受施摄戒，法尔得戒。律仪戒，有表戒，无表戒，现行戒，不现行戒，微仪戒，非微仪戒，是菩萨摩诃萨具成就如是诸戒，而与诸法无所取着，不作是念：我有此戒，当生刹帝利大族，或婆罗门大族，或长者大族，或居士大族，富贵自在。不作是念：我有此戒，当为小王，或为大王，或为轮王，或为辅佐，富贵自在。不作是念：我有此戒，当生四大王众天，乃至他化自在天，富贵自在。不作是念：我有此戒，当得预留果，或依来果，或不还果，或阿罗汉果，或独觉菩提，或入菩萨正性离生，或得菩萨无生法忍，或得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如是诸法皆同一相，所谓无相，无住，无得。无相之法不得无相，有相之法不得有相，无相之法不得有相，有相之法不得无相。有始因缘都无所得，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速能圆满无相境界波罗蜜多。即能圆满无相境界波罗蜜多，速入菩萨正性离生。即入菩萨正性离生，复得菩萨无生法忍。即得菩萨无生法忍，修行道相智，去一切相智，得一熟五神通，复得五百陀罗尼门，亦得五百三摩地门。安住此中，复能证得四无碍解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亲近供养诸佛世尊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。是菩萨摩诃萨未化有情，虽现流转诸趣生死，而不为彼过失所染。如幻化人虽现行住坐卧等事，而无真实往来等业；虽现种种扰于有情，而与有情及彼施舍都无所得。如有如来应证等觉，明善极净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度无量众，令出生死证得涅槃，而无有情堪受觉得无上正等菩提记者。十，彼如来化作化佛，令九住世，自舍受行，入无余依般涅盘界。彼佛化身住一劫矣，受依菩萨无上正等菩提记忆，方入涅盘。彼佛化身虽作种种扰依有情事，而无所得，为不得色受想行识，乃至不得一切有漏无漏等法及诸有情，是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虽有所作而无所得。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圆满境界波罗蜜多， 由此境界波罗蜜多得圆满故，便能摄受一切佛法，因思正得一切之智。破此善显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安住如梦如想如像如光影如阳焰如幻如化无取运中，圆满安忍波罗蜜多。是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，如梦乃至如化无蕴，便能圆满无相安忍波罗蜜多。善显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如实了知，如梦乃至如化无蕴，便能圆满无相安忍波罗蜜多。善显，是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，是无取蕴无实相故，修两种忍，便能圆满无相安忍波罗蜜多。云何为二？为安受忍，即观察忍。安受忍者，为诸菩萨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于其中间假使一切有情之类竟来呵毁，以错言骂力凌辱，不以瓦石刀杖加害。是时菩萨未满安忍波罗蜜多，乃至不生一念愤恨，亦复不起家暴之心，但作是念：彼诸有情深可哀悯，增上烦恼，扰动其心，不得自在，与我发起如是恶业，我今不应嗔恨于彼。复作是念：由我摄受冤家诸运，令彼有情与我发起如是恶业，但应自责，不应嗔彼。菩萨如是审观察时，与彼有情深生慈悯。如是等类名安受忍。观察忍者，为诸菩萨做事思维，诸行如幻，虚妄不实，不得自在，亦如虚空，无我有情，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得切罗，一生如同坐者受者知者见者皆不可得，唯是虚妄分别所起，一切皆是自心所变。谁呵毁我？谁骂逆我？谁凌辱我？谁以种种瓦石刀杖加害于我？谁复受彼凌辱加害？皆是自心虚妄分别，我今不应横起执着。如是诸法由自性空胜亦空，故都无所有。菩萨如是审观察时，如实了知诸行空寂，与一切法不生异想，如是等类名观察忍。是菩萨摩诃萨修习如是两种忍故，便能圆满无相安忍波罗蜜多。由能圆满无相安忍波罗蜜多，即便获得无生法忍。具受善现白言：世尊，云何名为无生法忍？ 此何所断？复是何至？报告善贤，由此事例，乃至少分恶不善法，亦不得生，是故名为无生法忍。此令一切我及我所慢等烦恼毕竟不生，如实忍受诸行如梦，乃至如画。此忍名智，得此智故，说明获得无生法忍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声闻独觉及诸菩萨无生法忍有何差别？报告善现：主欲留者若智若断，乃至独觉若智若断，亦名菩萨摩诃萨忍。复有菩萨摩诃萨忍为忍诸法毕竟不生，是为差别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殊胜忍故，超胜一切声闻独觉。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亦熟忍中，行菩萨道，能圆满道相智，成就如是道相智故，常不远离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亦不远离三解脱门，亦不远离异熟神通。由不远离异熟神通，从一佛国去一佛国，亲近供养诸佛世尊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作事事宜用一刹那相应般若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即能圆满无相安忍波罗蜜多。由此安忍波罗蜜多得圆满故，便能圆满一切佛法，因思证得一切之智。卷第467。